好，上一集呢就讲完川城灵子，今次呢就係又能登杯争夺战嘅另一位，都唔算系嘅，严格嚟讲， 都埋依位。佢外围喎、 啊。好外围，佢系叫做有关系，佢都系响天王人尾嘅目标之一。朱元麻衣，同埋佢嘅正妻清水爱， 算吧啦。咁你留心啲，我哋呢件自首炮嚟计，冇计噶，周街都系噶，佢对象。 总之系女佢杀噶啦嘛。 其实系清水爱出道先啦，定系朱元麻衣出道先嘅？ 印象中佢差唔多，因为佢清水爱其实佢反而系属于叫走女翻出道路线佢。 系啦，佢近年啊，正简嚟个少数嘅系专全职女番啦，少数嘅，佢系好神奇嘅，清水爱就少数全职女番而家就，但系中原麻衣就哇好神奇咯，即系讲翻先，讲翻中原麻衣先系嘛？ 你想讲边个先咧？ 中原先啦，中原好讲啲， 阿妈系讲啲，相对 高彦实俊彦 咩 你唔知肉啃嘅咩？因为佢样咧，因为佢又手长脚长又高又瘦瘦咧，啲人成日套佢嘈话，好似日本嘅摇紧歌手高泽俊彦啊嘛。 OK， 我反而觉得佢个样怪怪地。 系啊， 五官同角心，五官同角心啊，怪怪地妹。 所以其实咧，好几个嗰啲即系啲杂志嗰啲声优学校咧，其实几中意落摆佢出嚟噶。 佢個樣容易吸睛啦，我所 係啊係啊，好中 意。呢個演咩字？ 同埋講真，佢都出名嘅。嗱，佢其實就係、是、亦都係叫做 偶像，佢係偶像聲優嘅 成員，偶像聲優 成功例子。 亦都我嘅意思係，佢其實都係正統派女主角出身嘅、嗯，但係中間因為行差踏錯 。 即係當然係話就係異性，當然係講緊套嗰套 騙徒啫，想講 寒蟬。 寒蟬 哇！依唔係行差踏錯，依係 蘇明依行差踏錯啦。 依係二世神潛靈嘅大佬。 唔錯啦。 唔係佢係因為佢咁樣，佢先叫做中原麻衣，就係等於壞嬌呢個喺度嘅代表作嚟嘅嘛。 定 係 咯， 咪行差踏錯咯。 啊！ 本來明明一個好正常嘅女仔，突然間 蘇達。佢好妙嘅，追麻衣咧，佢自己讲过喺声优学校里面咧，佢个导师话佢咧，佢把声系配唔到主角，实上都系佢唔系主角声嚟嘅，但由高由 好多主角， 系啊，好妙噶， 仲有好多正统派女主角、啊， 把声又高又尖，又冇娇娇柔柔，又冇力，你好难说，佢完全你相比起好明亮嘅川城灵子或者系高由依咧，佢把声系完全唔系主角 feel 噶，但系佢出道第二套，佢出道之后真系嗱嗱啦。跟住就系超重神啦，然后就 Hatch 嘅国旗灵奈，然后跟住就我咧 James， 然后神魂合体一路苏黎。 嗱，超重神嗰又唔系主角嚟嘅， 主角星嘛， 迟泽春菜嘅正式主角系。 咁去到跟住就系、 是、个眼镜女仆啊嘛， 跟住就开始咗佢嘅 真正咧，真正令到佢上位嘅咧，都系个唔掂啦，而系 Onegai Fins。 系啊。 亦都系佢同清水爱嘅 初 邂逅， 邂逅 命运嘅邂逅， 孽缘开始。 之后佢唔知点解两个又唔同，佢唔系同一间事务所，但系合作性好高，高到 高到去到嗰套Strawberry Panic 咧 ending 系真人版，仲要系真系再爆最爆系真人版，好似系 TV 已经定唔知 TV 有冇定系 MV 先有嘅，系真系嘴咗落， 真系嘴嘅， 嘴对嘴做做咗人出嚟嘅。 根据阿清水爱话，条脷伸埋落嚟 嘅，呢个系女翻系嘛？ 好直接啊！ 即系佢系嗰套， 但系先讲啦，嗰、那个年代系好 shocking， 今时今日，算吧。 咁讲翻系嗰个年代啊嘛， 嗰年代同埋。佢两个系，因为佢两个即系公认嘅百合嚟啊嘛，公认早 嗰啲好似早 已经唔系百合啦，讲佢 早嘅夫妇啲， 讲已经佢哋已经唔系叫百合啦，佢根本已经系讲到你讲做到佢哋 less 啊，系雷斯嚟嘅，雷斯边嚟根本做出嚟嘅，当然大家其实即系有翻咁上下智慧都知道噶啦，但系即系做得好彻底呢一个组，即系佢哋呢个组合喺我应该 Twins 开始，佢哋真系成。尤其是即系连即系叫做咩好目标系呢班嘅 我睇或者叫我睇股啦，或者真係呢啲某程度上啲唔識諗嘅呢，就真係特登去做嘅話，佢哋呢兩個其實係幕前幕後都係一對搭合呢樣嘢囉。 真係比較早係專咁樣去玩喎，真係 嗰時。喂，嗰時覺得佢後期都唔關，即係佢係無論係是嗰、那個其實佢哋嘅形象 designer 都係作品作即係啲監督都一齊同佢咁玩啊！你話生天木夫婦係佢哋自己係玩得好開心啊！有幾多個係俾佢幕前咁玩啊？ 唔係生天木夫婦個情況反而係一年內唔同咗啊！佢哋主力係喺翻拉潮嗰邊放閃 啊嘛！ 但係即係中原清水呢隊當年未有咁多地方俾佢放閃，咪大家一齊玩咯！ 係真係係真係好似 幕前幕後咯。 就算真係有其他嘅，其實都冇做呢啲咁嘅嘢咯，係佢哋嘅咋，真係。 最多係講句，我呢家 Twins 個男主角好慘咯， 羅川， 喺羅川大榮。 係啊，羅川嚟噶。 我完全唔記得咗，原來佢喎。反正我好記得喎。 嗱，第一代就係 保志 同 保志啊嘛， 我啲仔啊嘛。第二代就係羅川搭佢兩個嘛。 你跟住第一代打風打唔甩嘅，冇問題㗎。第二代好似二女共侍一夫，實際上係我講法係咩呢，后期啦，再之后嘅事啦 ，School Days 嘅 Band 咯， 唔系 Band， 唔系后宫咗 Band， 嗰个我觉得只系 Band， 嗰个先至系 Band 啦， 真正后宫系 Band 啊嘛， 嗰个先至系 Band 啊，即系俾两条友攞嚟泄肉啊，成哥， 系啊，我 仲话， 我记得我知你边个，嗰个先系 Band 系。 嗱，讲起中原麻衣咧，有个好妙嘅，佢系印象中女星优，佢系少数地。做系两次喺作品演出少女人妻角色，两次，一次就系身不合体啦，一出场就已经系少女人妻啦。 系啊， 一次 Granto 最妙就系、是、一集里面由古河主变咗江崎主，即刻喺卡士比里面改成， 系啊， 非常有效率。 唔系咁呢套个重点系佢哋行埋啊嘛，咁幕后细心嘅就做而惊动最细心呢啲细啲位噶嘛。嗰、那个时代 佢系佢早期出道呢，佢头嗰几年呢，即系喺传奇嘅 Nana 之后呢之前呢，佢本身就叫轻飘飘嘅可爱少系小女孩。 因为我第一 好多呢类角色， 第一次 系阳光类喎， 唔系弱气女都多嘅，佢好多弱气女。 因为我有少少认同杰特嘅，因为我第一次正式对呢个声优有印象就系呢个美鸟伴身边。 系啊，你嗰阵时好迷呢套噶嘛？ 枪与朱砂呢都系呢类噶，佢去到 因为最紧要麦希明我冇睇啊嘛，所以我唔知佢嗰边搞成点。 麦 希 明 系啊，好神奇。嗰阵时我系后追嘅，但我睇咩啊？我嗰阵时我就睇到麦希明啊，我咧解于是啊呢批身不合体呢批，喂，点解你睇开嗰全部都系啲轻飘飘，我睇睇嗰啲全部都系硬骨骨嘅。 佢系一个角，佢系呢样嘢就系中意麦依，佢特别嘅嘢，佢系两极性嘅。佢可以用啲好柔弱、好软绵绵角色， 系 啲好硬、好强气、好硬，即系叫做咩？我形容就系、是、平时咧就好弱软弱，但一硬起上嚟嘅时候咧，啲男 嘅 先 系啊，嗰年啦，嗰年啦，神文合体，光与水之 Tiffany， 跟住望佢 先啦， 马希明，美鸟伴身边，喂，系美鸟，我冇跟，我真系冇跟，冇系真系后追嘅啫，之前嗰啲都好早追嘅咯，系呢套，其他个都好硬下嘅。有咩事啊？真系 佢阴手阴者又喺轻飘飘软绵绵嘅， 所以你话佢话佢系轻飘飘软绵，我就真系完全我系即系我个冇呢种感觉咯。我一直听嚟听，听嚟听。 佢系真系要将呢两种叫做咩？一种极光，一种极柔嘅混合一齐，咪真即系嗱喺龙呢嗱之前咧就一套叫《魔法美少女》嗰、那个吉川武夏咧就系、是、呢、這个就开始啦。嗰时佢已经冇走噶啦，但系呢套咧佢未正式成型，去到龙寒蝉咩？佢嗰个 soda 咧就真成型啦，之后咧就开始专配一啲叫咩？ 喂，已经唔系成型，已经成为咗经典。 我先讲啦，你哋去到寒蝉咁厚，即系讲佢坏掉。其实早期佢已经有唔少偏向崩坏嘅演出噶咯。 但系佢美鸟后，我睇翻美鸟后期佢都崩崩地啦。 唔系系早期啊，你计翻。 早期 啊。我呢家村崩过噶。 梗系啦，佢嗰度 神魂合体崩过嘅， 少啲唔系好严重，未。 反正佢明点噶，神魂系，但系神魂佢对面嗰个 大家斗崩嘅系九川零啊嘛， 同九川斗快啊嘛，佢 一齐斗崩啊嗰度。所以其实 但个问题唔输太多嘅，其实 即系佢好嘢噶，佢系少数，佢系叫做 即系你话去到寒蝉佢崩到好咩咁，但系其实佢好开头已经有个方向系佢向崩嗰方面去嘅。 你咁提翻或者咁讲，喺寒蝉入边同佢斗崩嗰班系得阿雪野咁嘅，系够系喺崩方面够卡士嘅啫。 但都仲系争啲， 阿田村同埋卡呢，其实都唔系得崩嗰边嚟噶嘛。 你靠田村去崩， 顶唔顺噶佢。 嗱，田村又未够。唔系田村唔错，但系佢始终佢崩方面又唔 崩啊，即系我唔系计 阿卡拉尼卡又唔系崩方面又唔系好劲，系得系得伊藤美纪够咁翻，但系佢哋两个又好少对手戏。 佢系有嘢真系叫我形容佢就系、是、 崩到底， 主角气场超劲嗰种嚟嘅。佢就系早期啊，佢系可以去到就叫做佢可以咁同九川零照肥嘅佢，少数即系叫做佢系可以。俾佢俾个机会去发挥，佢真系可以同你话佢唔理你对手系洛川大富又好，九川零又好，去到好似中一朗啊、雪野五月啊，佢照同你肥，同埋佢系更加全场嘅，系佢气场可以压到你成个主要招去到嗰度。 首先我要呼怀娇限定， 怀娇系名人啦、 啊，怀娇限定。嗱，其实佢否某程度你睇 Hime 就知啦，个角色其实 角色定咗 唔系个角色其实。描写得唔错嘅，但系因为人人其他佢就冇咗种压场感嘅，米尔其实冇压场感嘅，但系龙哥呢人就真系压场感嘅，因为系即系怀叫因你会发觉嘅，尤其是越近年咧，佢一坏有坏嘅咧就系佢杀晒嘅，佢玩晒嘅，冇坏嘅咧就好容易俾人 系啦，有一套嘅动画拍得好失败嘅，嗰套乜嘢钢之咩咩嚟唔知系嗰套好失败轻小说改编嘅 钢之。 讲 学 啊，我 哋讲学啊，讲嚟讲 都 市，讲都市。佢做嗰个角色，哇，又系抢戏抢到不得了，因为又系坏掉啊嘛。一坏掉，神经质啊，角色咧，佢抢戏抢得黐线嘅。 咁我照姐几时坏掉啊？ 乜已经坏咗啦咩？ 嗯， 已经坏咗呢样嘢，唔好再讲啦。依家就同埋就系唔知点解嘅，佢一人笑，做个分析啫嘛。当佢同田村啊、能登啊一拍档时候咧，佢坏掉机率奇高噶。如果中间加清水外咧，佢坏掉机就会降低嘅。系啊，中和嘅嗱，呢个系不成文公式就系、 是，即系有人去滋润佢， 唔系计出公式就系、是，中原麻衣加清水，唔系加田村油香里加大小清水亚美加能登麻美子，加越多坏掉机率越高。但如果中间加个清水外咧，佢坏掉机就急降，即系例如话最佳一例有系真系田村嚟话，好简单睇韩蝉咪系咯，因为田村可能只坏到咁紧要。但系而家加清水外咧，好似几套咧，似完全坏喎。 招募啊，佢同佢旧嗰啲一新，其实佢近年咧都冇乜点啦。My Hero 入边佢根本冇坏过啦，佢仲系啦 ，My Hero 冇坏过啦，屌算唔乜呢啲。反而其实话就好似好多电机鱼呢啲，其实就话就话好多咯。其实真系数落原来，其实咦点解好似？其实唔系真系咁多， 但佢每个都系经典啊嘛，佢每一次坏掉咧，基本 坏得够经典。 咩？我系话同清水我去拍啊，睇翻啊，其实唔系真系拍得太多嘅。 同埋一样嘢就系佢咧， 因为旧 Shocky 都系嗰句够经典啦，又系，明唔明先？ 同埋佢一样嘢咧，佢每角色咧， 清水系近年都淡出咗啦，有几可会拍到啊？仲 系， 即系中原麻衣咧，佢演啲，就算佢演啲柔弱角色咧，佢系嗰啲外和外刚感觉啊。即系嗰啲就系睇嚟好似好软弱，弱不禁风，但系咧佢压，你觉得佢系，你觉得佢精神意志好坚强嗰啲角色啊，即系嚟话系孤河主嗰种啊。 咩啊 ？Total Script 嗰个。 我近期啲，因为嗱，佢系即系我觉得龙宫主最龙孤河主最经典嘅，就系、是、完全表现咗一种就系咩？系啊，佢弱到咧系就死就死，即系叫病娇就死就死嗰种啊嘛。 唔系病娇，系病坏。 唔系名副其实病娇咯，病住嘅娇啊嘛，名副其实啦。但系咧，佢就好，但系佢有一种咧就系、是，当佢一咬起牙关去顶嗰时咧，发现到咧，你个佢嗰一刻就系咩？所有男人都唔系对手嘅，嗰种坚意志坚强啊，专埋呢啲演出系有呢种感觉嘅。佢后嚟几套作品咧， 呢种感觉啊，系我觉得就有少少系后期后来呢期嚟讲啊，组建会有少少呢种咯。又喺左肩就柔弱啦，左肩系嗰种大小姐风里边会有坚强啦，而佢咪就系喺个柔弱里边会有坚强咯。 例如话马会纳乌里面啊，王维依咁样，佢就系佢系角色其实系想柔弱嘅，但系佢嗰种坚强就觉得就 唔到佢柔弱啊嘛。 系啊，喺中桥并不出嚟坚强，但佢系做得出嗰种感觉。佢系似一种就是佢坚强又唔系话嗰种头先都话好似好闪面嘅感觉啊，好滑，即系我嗰玻璃啊，洛兰玻璃嗰种好靓嗰种感觉咧。我好似都掂到硬，系嗰个硬嘅嗰种感觉。之后中意麻衣就系佢 大猩猩玻璃， 个系啊，真系 玻璃啊 glass， 嗰啲 glass， 但系佢系用用嗰啲 glass 嚟做冰做玻璃雕塑喎。嗰种你睇到好似一吹佢跌，但系又弹，哇，跌下粒咗，但系佢冇事嗰种啊。中意麻衣就系呢种演出，所以佢即系作为偶像八星优咧，就系佢系好快就系已经就建立咗佢嘅风格，佢出道已经系咁噶。你神合体里面咧。佢涌起上嚟咧，佢系扮个男人嘅佢。我睇神话合体应该咧吓，原来出道第二年、第三年就已经咁猛噶啦你。 佢或者好似即系好似阿杰啊咁讲翻佢，佢因为可能俾声优学校嗰个话佢真系唔得，调翻转佢就更加去用心去演绎，更加去用心去演。 留意翻，我觉得近年佢好似少咗。病坏嗰边嘅表现 少咗，少咗， 佢反而变翻佢多翻咧，就系嗰种坚强嘅。 因为佢一段时间系一段时间就系你主要角色咧，唔系医疗病入保路病嘅，即系话系全用之物女，又系盲妹咁样，又系病嘅。 即系病坏啦，即系病就是病弱向啦，坏就系坏娇啦，即系两边都系，即系近年都系少咗呢边。 就可以转型啲姐姐，例如系有少里面佢做导游。是 姐姐，你确认是姐姐？ 哥哥，系哥哥。 系咯，王子莹确认是姐姐。 佢系初第一集佢仲系即系之前我录音都讲啦。佢头一两集咧，佢仲系未掌握到阿陆导游嗰个，佢想做啲好正态，但系发现到就 系陆导游。佢真系想当一个男性去配啊！ 但系发现到就系陆导游系女性嚟嘅， 冇错。 所以系变咗做女性角色咯。变咗佢发现就系都系变翻做女性演出嘅话咧，佢王子莹更加浓。 陆导游个角色就系一种咁嘅角色嚟噶嘛，佢系喺女性嘅情况去散发男性魅力噶嘛，其实系 佢真系补充嚟噶，佢真系个设计系设计补充出嚟。因为 近年你揾翻佢坏掉方面嘅演出，咪要睇翻《Seven Service》阿三号 咯。唔系，近年我呢度应该冇人睇啊，《北斗之拳》啊，《女外传》佢做 Lena 啊，咁梗系坏啦， 《北斗之拳》 梗系坏啦，系嘛？ 即系佢系佢系依家佢真系弹出噶，佢就冇阿川晴咁好嘢嘅。川晴而家仲可以系主角，但系佢开始弹出咗啲姐姐啊、妈妈角色，即系离晒谱啊！一周加朋友做妈妈，有搞错？佢把声系 点问题啫？ 即系所以一听就系你话调转咗卡士表啊！ 系 啊， 余公天只系只阿妈啊， 咪余公天做唔阿妈， 好傻啊！ 有川晴做阿妈，中意埋做女，咁差唔多啦。不过男主角死啦，男主角定揾第二 个。唔系，其实近年都 你揾佢做女就 男主角就唔知边个啦。 唔系呢套嘢一定超 project 噶咯，咁就 超硬噶。因为你冇，因为揾佢做女嘅话咧，男主角你冇可能揾 佢。近年都就系真系叫做比较出名嘅主嘅作品嘅主角，都只系有。王维依啫喎，都 系啊，王维依咯， 系啊，王维依噶，之后已经要数落去，唔系，咩咯？ 哎呀，仲有人类小姐，几乎 人类小姐， 人类小姐，我唔清我咩廿八年我咧咯，青春 嗰度做 家姐啫嘛，家姐唔系雪奶啊，杨奶啊 ，seven seven 三号沙爷咯，又一人叫主要角色， 三号沙爷， 真系我 觉得三号沙爷， 咪又系好典型中意买呢种。外和内干睇嚟好似好柔弱咁，实际上就系硬起上嚟就系 硬骨骨 嘅，哐哐声嗰种嚟嘅。中意埋 佢嗰种哐哐声又真系，即系佢系棉里针， 棉里针。 其实佢系棉里针，即系如果你话好似硬到哐哐声嗰啲，就系之前讲嘅早见三只嗰种，即系你把声已经觉得你系起紧降嘅，但你真系唔觉，你听个声真系唔觉得佢起降嘅。所以点解刀唔系讲错啫，讲错嘢系 刀， 即系唔系刀，唔系嗰个系穿情， 咪就 系 咯， 系嗰个。 嗱先讲佢，但系好难得近年你会有机会听到佢棒读喎。 我嗰段做戏啊， 唔系啊，警戒线啦。 哦，但系嗰种系冇感情嗱，我再讲清楚啲，冇感情， 机械声， 机械性。 佢做只武男啊， 佢做武藏啊嘛，佢唔得钱啦。 系武藏嗰扎男都系佢啊，即系唔止武藏噶。 佢 即每隻艦嘅嗰隻自動人形都係有隻有隻嘢噶嘛，代表噶嘛。 唔係佢用埋一樣就係 主艦，佢主要 以外咧，佢星洲界算係真係佢幾個名佢 fashion 好著嚟星洲界。佢嗱， 你講一句啦，你個樣怪怪地， 佢識著衫 嚇，咁、啊、個身形又即類算係 model 身形 ，model 身形即 model 身形， 係啊。咁你成件事出嚟咪啱數咯。 嗱，講真， 最緊要係冇對手啊。你要揾一個呢方面嘅偶像聲優係揾唔到嘅，正樣嚟計啊！ 有傳優，有個傳 得雙優啫嘛。人哋 雙優冇呢種西洋風啊，明唔明？ 有傳説嘅， 但係夠 model 風啊。 唔 係 佢唔係個性， 雙人哋正正 model 風，但係個問題雙優唔同你玩呢啲啊嘛。 雙優就係玩玩板啊嘛。 人哋而家 玩崩壞啊嘛。 而家 rock 女啊， 係 rock 到 high 到要喺台上瞓暈低。要把車抬走啊！ 啊，竟然揾近乎 death block 已經去到 有嘅，唔係畫白領，畫白領一個傳説嚟嘅。 係咯，所以個沙頭係真係只似一家苗，必唔分號噶。即係你話二三家嗰種可愛風美少女，佢完全唔係呢一方面嘅，你要記住。 佢唔係。 你可愛風美少女係一紮嘅，其實算罷啦。而家數埋好多都係咁做。 哇！某程度如果你話比較，如果個樣嗰個方向雖然唔係玩可愛風，都有啲似嘅，係嘛？整出埋來咯。佢都唔係鬼，佢就唔係鬼，但係佢係嗰種叫做咩啊？輪廓深咯。 輪廓深咯，但係就未去到佢呢、這個呢呢。 佢真係鬼嘅， 佢真係 model 咁感覺咯，外國 model 咁講咯。 係啊，哇！真係你唔知以為佢係血兒咯。 同埋佢係出另一樣就係、是。佢本人又係可以豪快見稱，試過傳送之物，一次過包喺成間便利店裏面所有關東煮包翻去食，全部買曬。 其實唔好多嘅啫。 唔係，就係、是、嗰時候全買曬，即係佢豪快啊嘛，都係拍下手掌㗎，呢班公子呢班友係，即係佢依樣嘢，佢即係同佢演出角色啱相反咯，爽朗咯，有話直講，同埋相傳係當時咧，直田佳奈咧宅派嗰時候咧，係佢勸直田佳奈出多嚟玩啦。結果就直田佳奈走咗滑雪，不如佢自己留喺屋企帶佢。 哟，原來係呢個好明顯啫，我追唔到你 level 啊！你出嚟先等我去追翻。 唔係佢唔玩嘅，朱元麻衣係從來唔玩 online game 嘅嘛，係單機派嘅。佢同阿廖威豪苦幾個咧，搞個叫反網分會。佢中意玩嗰啲咩裁判嗰類咁嘅 game 嘅佢。嗱，讲完就讲下，而家可以做出角手嚟噶，应该 系讲佢老婆， 出角手， 出个手嘅清水爱， 世界第一强， 好似有第二，即系倾紧佢第二场 系 嘛？ 系啊，虽然唔系全职嘅，但系 唔系好简单，佢 Vicky 条目张相已经变咗出角手嘅相啦， 系啊，仲有啊，佢系创咗，佢成为咗女声优史上第一个俾人喺擂台上用年纪拜官通过嘅女声优啊！真係挨咗嘢，都係 O 大嘴嘅，所有人係睇到。女星優界之大，第一個俾人咁通嘅，應該佢第一個。我唔係， 即係呢個唔係動畫，呢個 真實嘅。我唔覺得會第有咩空襲，有咩通櫃，乜都提曬啦。 都打開佢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啊！ 個問題咪就係點解世界第一強唔揾佢配咧？ 系咯， 佢把声，唔系，不过佢把声真 系客串都好啊。 系啊，个人同把声完全唔衬。 个人啊，大佬。 喺另佢同阿钟意麻衣好似就系个人同把声完全唔衬。哦，钟意麻衣个人好豪爽，把声好娇柔，佢又把声好萝莉，个人好强悍。佢 滑啊，大佬。佢好系唔系强悍，系好横。你睇到佢睇张相，感觉系好横嘅个人。 因为佢 即系女性嚟讲， 佢 专注即系比较大嘅。 佢要做健身嘅，佢要玩气械操嘅，一路做紧嘅。佢系好睇到叫几健身噶，所以佢喺特技拿写住公主抱，抱嗰、那个 系抱嗰个抱人嗰、那个 抱人嗰、那个， 但佢出到咧就一路配萝莉嘅，即系话我咧穿时候系萝莉啦，跟住一路所以系 罗啲嗰个 啦，跟住未有世界啊，跟住冇谦明又系萝莉啦，一路所以佢把声即系细嘢真系配妹啊萝莉啊呢个色嘅， 佢系正统妹， 正统妹， 正统妹，佢系嗰种唔系嗰啲。隔离屋啊，咩嗰啲病啊，嗰啲唔系佢系正统嗰啲活泼妹， 一路数落嚟，差唔多哇，妹系佢切妹系， 即使啊，好似啲 gift 嗰啲咧，心即系其实呢度系嗰边都有噶啦，过嚟嘅，其实嗰个都系有啲妹咯。 不过系佢嘅情况就系、是，呢几年唔知点解突然间转咗去做女翻咯，主要系 ，sorry 唔系转咗去， 多咗 全职翻去， 全职翻去。 任内全啫，其实佢近年都仲 keep 住有啲表翻嘅。 喂，表翻佢 少咗少少， 等阵先，等阵先啦，佢嗰啲表翻。基本上都系女翻咗， 未必 改编啫， 未必。咁你各讲一都仲系各讲一。虽然话呢套嘢啲人讲都唔着底裤，但系问题系表翻嚟嘅。你唔好因为佢唔着底裤，咁就女翻啦。 唔系，我讲一 件 事啦。各讲一个情况系所谓乜嘢 cosplay 最难还原嘅角色之一。 Saki 四大痴女之首啊嘛。有人 cosplay 过，但系我觉得好恐怖。 系冇错， 因为系一定会走光嘅。你而家点样有办法令佢唔走光系一个问题。佢依幾年都係真係嘅，依幾年咧動畫咧，即係動畫會見到佢都係咩星空架之橋又係女翻嘅，跟住 Marvel Kitty 又係女翻轉過嚟嘅，跟而家灰色果子又係女翻轉過嚟嘅。 唔係基本上佢比較即係你會怪到執黑字嘅，基本上都係女翻，都係女翻嚟嘅咋。 近年呢個真呢個係近年。 所以點解你會覺得佢其實嗰啲全部都係個講已經叫做？Saki 已經叫比較多嘅， 所謂 Saki 係配角啊嘛， 但係都係配角，已經比較多嘅，其他全部都係啲配角。 最後一次嘅表白，麥克羅乜嘢呢拳特別偏黑字嘅。 麥克羅嗰陣佢正式嚟講02年㗎嘛， 最後一次嗱，最後一次阿基巴賺咯。 但呢套唔係女番，呢套唔係女番，但係呢套都唔係啲大番，都係啲杯麪番。 你話要近期唔計 Saki。又要唔係女翻過嚟，而又要係啲配角之餘要翻咁上下重要性嘅咩咯，咪神之咯， 雙專燈咯。但係其實未到佢劇情啊嘛， 最怕呢樣嘢啊嘛，佢劇情係。 但係某程度上唔可能有佢嘅劇情啊嘛。 即係咁要咁咁啊，即係要咁樣去數夾硬嚟先數到啲咯，死唔死？ 唔係，其實應該話咧，最近比較有主要用途嗰啲咧，即是喪屍媽大先生。大声声，即是丧尸妈。 大声声有几多戏份？ 几比较重要咯，唔系话戏份，系比较重要嘅角色咯。 佢系唔知点解，即系人家又转翻咗去女界，翻 上 去 咗。而家都系 都话佢翻， 但系佢主力翻翻港，但系佢06年之前，佢系兼佢主力，佢本届好多，佢又系前面一锁一堆嘅，又系多。 但系个问题你记住，头先阿昌啱讲过啦，正统妹系。江山代人出， 呢嘢真 系。 你唔同正统女主角可以长做长有妹啊， 嗱， 真系超灵 嘅。又唔系最惨又系咩？有一个又长咗妹之后又咩都唔识做嘅，都系彩虹。 我几惊你想话小仓唯。 小仓唯已经系另一样嘢，小仓唯系另一种，系另一意义上面嘅真秀嚟嘅。 唔系小仓唯已经唔系斋做妹啦。 咁竹达而家都唔系斋做妹啦。 但系喺呢方面佢争好远 噶。 而家真系食饭 噶。 其实嗱，我讲翻啦，因为我所知咧，真真正正叫大作级而系清水咪挂头牌嘅咧，其实系领色战旗塔，十块咁 game 嗰时代，已经系揾佢。当然佢嗰啲名就，嗰啲配音员名就另一件事啦。但系真系系佢哋特登，因为系呢套嗰阵时系其实系。港姐王子搭赤云吾佢哋做一套十八禁版嘅英展㗎嘛。如果有睇过呢套就会觉得真係你啲所有嘢真係抄英展抄得好紧要㗎嘛。 咁港姐王子㗎嘛。 摆明㗎啦。 摆明玩自己嗰套嘅。但係即係其实佢。 你明白唔可以俾其他人玩啫，自己可以玩㗎嘛。 係囉。即係喺呢套已经喺 game， 因为 game 嗰时出先，已经系揾佢嚟到做啦。 咁啊，先讲啦。我睇法系，清水话由头到尾喺表翻 表界， 其实都冇乜几，唔算红过。其实我觉得唔算有太红 過。咩最红嘅咪同中原麻衣玩 Less 嗰段时间咯 ，High Heme 咯， 但系都仲系唔系话真系好突出。 即过咗嗰段冇 㗎。突出嘅系佢哋嘅言行举止。 啊 哈。唔系个角色，唔系佢声优嘅表现啦 ,ok? 佢冇乜作品系即之后冇乜作品无以为继呀嗰段。 系你真系好难諗得出佢有边个代表连即表界嚟嘅代表角色啊。冇乜㗎啫其实。 咪主要好似就咁讲佢哋好似。 所以都 即好似咁讲。佢哋好似拍得好多，但系数数，咦，唔系真系拍得好多。 佢唔算多，我哋之前讲嘅呢个，其实真系多嘅，系见多嘅 ，OK。 咩啊？ 就算佢个好朋友阿中野麻衣都好，在之前我哋提川城能登，其实嗰啲系见多嘅。O K， 系啦，但系清水同佢拍， 我系好特别地同你讲，系因为纯粹佢愣住中野 嗰几套， 而嗰几套又你又特别有深刻印象，你觉得佢好似好多，其实你一数翻，其实好少。 其实佢真系唔算系好多，唔系。而你會覺得咧， 仲要就算係心智嗰啲，都係同你講緊可能啲好好冷門嘅作品嚟。 好冷門啊！即係啲女番啊嗰啲，即係都係真係比較多呢啲嘢。 咪係咯，咁冇辦法，始終你因為我應該講啦，妹係一直 keep 住有一批人頂， 因為妹係個情況係真係要淘汰㗎。你有幾多金盆㗎，大佬？ 不过有讲除咗呢样嘢，我就突然间其实真系谂起清水外嘅一个系咪好人传说咧？呢、这个叫做日本玩过个咩叫做 Otaku 大即系比拼嗰啲咧，其中一个参加嗰嘅出到嚟咧就系清水外嘅超级粉丝，即系嗰度即系真人 show 嚟嘅，嗰啲真人比赛 show 咧嗰度，哇嗰、那个即系嗰个玩法嗰度，即系点讲咧？哇，我好记得呢样嘢咯，就反而点解？即系有个好，即系又系去巡回演唱，系追晒全日本巡回演唱嘅。 日本嘅好多呢种 fans 嘅，系日本好多 fans。 佢出到嚟啊嘛，佢叫做好人啊嘛， 即系你唔好话即系走匀日本啦，有啲时候追到海外添啦， 追晒咁多，即系话即系拍过佢嗰啲，即系我记得即系睇过嗰几套嘢，即系几好搞笑咯，我觉得嗰、那个。 哦咁差唔多啦，大致上咁清水，因为其实就佢意外地。 喂，其实知唔知清水系雷翻？其实佢用咩名 多？唔系，因为想知车名好难讲 嘅。嗰啲名可以有好多个噶， 系咯。 大佬，全有你 玩到一计， 咩几廿个啊？大佬，一等下有成十几廿个噶啲人啊。 咁我睇下， 啲名系即气噶嘛？有咗，你估个个都好似已经好名，啲风音一。封音 一抽签下 咁咩 ？Etony 封音嗰啲， 一米入表界嘅， 表界方面 系 Etony 不 咁你不如话神原 Yui 啊， 系咯， 神原 Yui 系通用嘅喎， 就系咯， 有啲系，佢系， 但系佢出道个名唔系呢个嚟嘅， 喂， 神原， 有几个女声 优，江川美佳沙喺套歌上面叫江川美佳沙， 有几个女声优咧，唔系有我近年咧有一个女声优咧系表格女界都同一个名嘅，嗰个叫谁方为美。 咩？ 佢男啊嘛， 佢方话明，佢方话明嘅。点解女歌女声优配女仔一定要改名啊？ 我女声优啫，唔系男声优。 男声优，男声优都唔化名啦，冰川流妖。 唔系有个职业职用添咯，唔算啦。上次讲过噶啦，我 神员嘛， 一 条 啊， 不条， 少 一条和子啊， 一条和子，一条和子少，好少有啊。 一条和子有用过，有用过唔系一条和子嘅名，有用过， 有用过，但系佢有直接噶嘛。 但系水方大姐系 写咁，日本龟夫都有啦。 系啊， 但系我大姐话明噶，点解系女声优一定换名啊？我系唔会啦，点啊？ 好有性格， 喂， 都系嗰句，咁你系水方大姐啊嘛？ 你大姐点同啊？你行出嚟啲 唔系有性格？你讲错，因为你系水方大哥啊嘛。 南八段， 佢喺啱啱嗰个演个 Lantis 演唱会度，啲人系嗌大兄贵噶。 南八段， 哎呀，可惜冇石田你咁鬼啊！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谂到咩先再谂啦。OK，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